值得一颗尘埃，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。飘在茫茫人海，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。 每次看风停，爱扬长了

过， 浪费那些时间， 听不见你有出美的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就像连我都失去形容，看不见你就像湖北的生命有几把你找不懂，你的指尖却甜蜜，一碰我就是心痛。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受爱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想到不让你有退路。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久着迷的初夜，总是把我之前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改变也要稍微直接，告诉我你要怎样。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，想到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告别 几天全闷在家里，实在是有些虚度春天的大好时光。无论安排个长途旅行，还是找个近的小住一两天，都是不错的节日安排。外出旅游，一些餐桌上的碗筷让人有些不安，由于客流快，难以保证对餐具进行有效的消毒，建议携带简单餐具，驰出健康旅程。另外，长时间坐车要多活动，帮助血液回流，预防旅途水肿，这样就不会出现头痛、头晕等不适症了。

是